天都作废，现在你在我眼前，我想爱，请给我机会。如果我错了也承担，认定你就是答案。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，相信自己的直觉，顽固的人不喊累，爱上你我不撤退。谁嘲笑我极端，相信自己的直觉。